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18目，卷中第118目，请看经文：涉世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于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之不得难。我们先看这个段涉世与时，这一句话是承前启后啊。前面卧读鬼王啊，给师尊这一段话说完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法会里面呢又有一位鬼王啊，名字叫主命。从名号上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鬼王所管的这些事物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人啊生死，专门啊管这些事情啊，所以称之为主命鬼王。这白佛言：是的，我本业缘，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他的职务，这个业缘呢现在的意思他的职务，他所管辖的事物是专门管阎浮人命。这个人要出生要投胎，他管照顾这些事情。这个人死的时候啊，那么他也照顾他啊，我皆主之。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了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人呢读这些经文都认为这是迷信啊，用迷信两个字就把它拒绝排斥它。那么你还受不受这个鬼王的管辖呢？还是受他管辖，不管你信与不信。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啊，那事情倒简单，我们可以尽可以不要相信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不相信生死，生死就没有了，哪有这个道理你信他有，不信他还有。所以过去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啊，过去的教育多多少少与三世都能够连接下来啊，讲过去式，讲现在式，也讲未来式啊。未来式是讲死后，人死之后啊。过去是我们没有出生以前呢，这个叫三世。 属中国古老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教你做人，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你要不了解，你就不会做人了。不会做人，那么这个人间呢，就像经常讲的险道啊，步步啊都踏向三恶道。你会做人呢，你就能够避免险道了。你的人生，你还能保住人生。将来再的人生，一定比现在的过得更舒适，过幸，过得更幸福。这是教育。第二个重点呢，是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与一切动植物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你明了之后，你才懂得养生之道。第三个重点呢，是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关系要能建立得好，你得天地鬼神拥护啊，你得他们帮助啊。如果关系处不好，处处得罪天地鬼神，你的麻烦就大了。诸位要晓得，天地鬼神不是佛菩萨，他还是凡夫。凡夫依旧有七情五欲，没有离开啊。他见到人心修善，他生欢喜心，你看他赞叹你，利益你。看到人作恶，他不高兴，他生嗔恚心，他要找你麻烦，他要惩罚你。是天地鬼神，是凡夫，我们要记住六道凡古老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都懂得这些事实真相实在说，从前人无论是出是法，都很重视禅定在佛法讲禅定，这个世间人虽不讲禅定，提倡的清心寡欲，临近致远在日常修养当中都重视清净心，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鬼神生活状况你能够体会到，你能够见到那么在学佛的禅定当中常常看到所以鬼神决定有，鬼神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就跟我们现行这个世间政府里面组织一样 国家每一个机构每一个设施与我们生活都有关系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啊，那么现代人从科学的眼光来观察，如果深入一层，对于佛经所讲的这些思想，我相信他也能够体会的。啊，在中国一般所谓的气氛，我们与大众相处啊，你感觉的时候有气氛，与大自然界相接触也能够感觉到它的气氛啊，外国人叫磁场啊，我们中国人叫气氛。你接触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感受。同在一个地方，人多的时候跟人少的时候，气氛又不一样。啊，白天跟夜晚气氛又不相同，这些事情往往我们有很明显的感触。啊，这种感触用现在科学家他们的观察，啊，他们的说法，这个就是波动的互相接触啊。如果这个波动频率相接近，我们就感觉到很舒适。啊，如果彼此波动，这个波动动的幅度很大，很频繁，我们就感觉到很不自在，感觉到很不安。这些理事不难懂了，我们人这个身有波动现象，心里面思维想象波动更为明显，一切物象也有波动的现象，天地鬼神的活动跟我们的思想波没有两样。人死了，这是生命结束了，生是物质，他那个思想没断呢，并不随这个身体而消灭，这一个事实可以说一切宗教家都承认，真正有学问有的人他也肯定了，人不是说 食疗一切都完了，食疗一切完了，这个好办了。不但人死了没完，一切物质消失也没完，岂不闻科学家所谓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这是这两句话是真理啊，这两句话在佛法里面可以说是诸法实相啊，真实相啊。一切物质的生灭在佛法讲是缘聚缘散，缘聚的时候不生，缘散的时候不灭。物相啊尚且如此，何况精神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迷信，决定是事实。许许多多人在一生当中与鬼神的接触，与鬼神的感应，都会有很多次细细的思量，它怎么不存在它跟我们自己生活怎么会没有关系？那么主命鬼王跟我们的关系尤其密切你看看他在此地说的话：在我本愿甚于利益，利益是帮助啊。人在出生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主命鬼王的意思总是想帮助他。希望他能得安稳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这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神的意思，鬼神什么意思呢？欢喜见到人修善，厌恶众生造恶所以这经上讲啊，一念微善都得鬼神拥护啊，佛菩萨赞叹啊，何况你修的是大善啊。所以众生不懂得天地鬼神的意思啊，搞得这个生死都不得难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呢这就说明了是何以故啊。为什么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正以现证，自令徒弟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就说明了家里面生了小孩这个在世间讲这是喜事后继有人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这后继有人所以无不欢喜欢喜你应当做好事应当懂得做善事 啊，才能够赠你你这一家的光辉。啊，那么主管你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啊，土地神，这个土地神就像灵长、里长一样啊。啊，中国古时候的保长、家长啊，啊，管你这一个村的，管你这个地区的，啊，这些鬼神，他看到你做善事，你家里又添小孩，欢喜啊。拥护子母得大安乐，母子平安。啊，你的眷属得利益了，鬼神保佑啊！再看底下一段，不懂。天地鬼神的意思，那就造作罪业，或以身下圣物杀害，驱逐仙位共结禅母，就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故要循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所以这个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啊，家里面生小孩了啊，举行庆祝啊，这一庆祝呢就杀生了啊，诸位想一想，杀生给这些众生结下冤仇啊，你造这些罪业，这一笔杀生的这个账啊，就记在这个母子的份上。为什么呢？这个没有生产小孩，大家不杀生了啊。今天小孩出世的时候，就大杀其身了，来庆祝啊。所以世间上生时候杀生，死的时候也杀生，年年做寿啊也杀生，这还得了吗？这个罪业多重啊！不但不能杀生呢，你看经上讲的几个人懂得，几个人肯做啊，驱逐仙位供养禅母啊，生产之后这一般讲进补啊，进补的方式很多啊，难道非要杀生不可吗？非要吃肉不可吗？这个道理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明了这些事实真相的人，他知道啊，他采取素食，素食供养禅母，决定健康。第一个，他心安；第二个，得到诸佛菩萨、天地鬼神的拥护。他怎么会不安？ 我们平常接触一些同修啊，其中有一些胎里素啊，我见过，在台湾我有几个同修就是这个状况，母亲怀孕的时候吃肉啊就会吐，一定要吃素啊，小孩生下来就吃素啊，一直到几十岁了都在素食啊，身体很健康啊，没有说是非吃肉不可，不吃肉身体就不健康，哪有这种道理啊？杀生造的这个造业啊，这个课题里头啊，直视卧杀，决定不能杀生。广聚眷属，这是亲朋好友到家里来道贺了啊，道贺免不了饮酒食肉，家庭在富裕里面那就有锅肉关系啊，现在所谓举行的舞会啊，在中国这大富长者家里面这几天还唱戏邀请戏班的唱戏来庆祝啊，这个样造法做法了，能令母子不得难度，为什么呢？你们欢乐，鬼神在旁边看到嗔恨呢、不会保佑你的。杀害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将来都要问他讨命的。如果诸位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所以是吃他半斤，将来还要还他八两。一点便宜都占不到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决定不敢再伤害众生。知道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给众生找麻烦就是给自己惹祸端了。这是违背鬼王跟土地善心的。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何以故？是产难时，有无数恶鬼，魍魉精魅，于是心虚。那么，这是我们凡夫肉眼见不到的呀。确确实实有这些恶鬼，数量很多啊。魍魉精魅，他们在干什么？这是我们常常讲妖鬼他们喜欢吃这些东西现代所谓医学发达生产 危险度啊比过去啊轻了。那么我们要问，这些状况还有没有呢？有啊。你要想了解鬼神的情况，医院里面最多，我有几个同学学医的，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讲医院里面见这些鬼的事情给我们听。医生护士医院里工作人员都相信，他们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尤其是大医院历史久的医院鬼更多啊。跟经上讲的确实一点都不错啊。所以人在生的时候死的时候这些卧轨就特别多。卧轨里面可以说大部分冤亲债主说实实在在话，他要跟你没有关系，那连边都沾不上。凡是能够沾到身的，给你过去生中啊，必定有关系。可是这些卧轨也有人管辖他了，这是鬼王管他了，管辖他了。徒弟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他算是个护法神他是来保护我们的护卫这个地方，是我早令设置徒弟灵起何父子母时令安乐而得利益。鬼王早就啊命令这些徒弟灵起也是他管辖的这些小鬼啊，保护啊母子平安。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获设伏大诸土地这个生产的时候母子平安，应当啊要答谢鬼神诱惑怎么样答谢呢？修善，这才是答谢。犯为杀害，聚集眷属，这错了这个不是答谢鬼神的。 这个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一个小故事啊，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啊，这一段小故事很值得我们参考，说明鬼神的享用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啊。他引用的小故事在123面的小字倒数第二行，说明不可以用酒肉啊来供养鬼神。古时候祭祀鬼神啊，虽然说是用酒，其实是水啊，古礼里面称为水仙酒，那就是水，用这个来祭祀天地鬼神啊。用苏轼这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世间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以为如果不杀生祭祀，这就好像大不敬，一定要杀生祭祀，不知道杀生祭祀是造作很大的罪孽。决定不会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这谚语里头常讲的，上帝有好生之德，既然他好生，你怎么可以杀生去祭祀他？哪有这个道理？啊，所以下面这个结论就告诉我们：一世之故，犯殃自受啊，子母俱损。因为你在喜庆当中造作这些罪业，得不到鬼神的保佑，反而招引许许多多的恶淫恶鬼，这些精怪上门，这些东西来了他是作乱的啊，他叫母子都得不到安稳。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啊，产母情绪不安，你再看那个婴儿啊，仔细观察他时时有惊吓的这个状态啊，你只要仔细去观察，你能够发现啊，他好像很恐惧很害怕啊，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表情，你看那个身体的动作就能观察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修福，不可以造罪。再看底下一段，又言菩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与令是临终之人不落恶道， 何况自修善根，这么甚利啊！主命归王也很慈悲啊，不但主命归王慈悲，前面我们读过卧毒鬼王也慈悲啊，他不想不愿意看到这个众生堕三恶道，实在说他也是时时刻刻留意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如何能够免受三恶道之报啊。所以临终不问这个人是生前是做善是做恶，他都是以慈悲心来帮助。如果这个临终人在生前能够修一点善根，对于他的帮助啊就更有力了。换一句话说，他帮助你就更有理由了。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住眷属，迎接亡人，令落卧道，何况本造卧者。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你看看这个临命终的人我们见过不少啊。在病重的时候他会给旁边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所看到这些人都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他看到，那么是不是真的家亲眷属呢？不是的，而是他的冤家债主变现出他家亲眷属朋友的模样来接引他，接引过去了就来报复他，来报仇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因为看到家亲眷属很容易就跟他走了，特别是我们念佛助念的时候，助念的时候最要紧的叫把关呢，就把这个关口啊，他一提一提一说说是见到什么人了，立刻提醒他啊，不要理他，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行，你跟阿弥陀佛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不管什么人现前都一概不理睬啊。他真正不理呢，那个现象没有多久就没有了啊，就走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临终的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时时刻刻提醒他这个是真正是日夜二十四小时不可以间断啊！唯恐我们一间断一疏忽，被这些冤家债主变现家亲眷属带走了啊！这个是临终助念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助念有大利益了。 住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这句话，这个念作念的人越多越好，这个磁场殊胜，可以让这些这个卧道鬼神呢不敢接近。那么作念的人少了，作念的人没有诚意，这个卧道鬼神就得其便利，他就乘虚而入了。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有人来问，万一找不到人助念，我们用念佛机可不可以？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而已啊。最好是能有人去念的，那个不一样啊。凡是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的，决定都是落三恶道。如果他生前再造种种恶业，那就更糟糕了。地藏菩萨也救不了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去，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人在生病的时候，恶鬼妖魔来扰乱，这个经上讲的时候，一生一向行善的人都很难避免，何况造恶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决定不差了。果报之现前，那就在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所以我们送往生，送往生实在讲帮助一个人祝福。我们一生当中是行善，还有什么样的善事能够送人去做福，这一桩善事大了，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这个临危之人，你能够全心全力去照顾他，时时刻刻提醒他，这就是给这一些无数的恶鬼恶神给他作战的，一定要能战胜他的。这个王者顺顺利地往生，得到佛戒引， 即使造作忤逆食物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增上缘，他也那么死啊。我想诸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呢，都知道唐朝张善和的故事。张善和是个屠户，杀牛的，一生杀牛，那不知道杀了多少牛啊，造多少恶业。是临命终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牛头人在跟他逃命，这个在佛法里面地狱相现前了，他叫救命啊，缘好，正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到里面看看什么回事情啊，这才他说出来说好多牛头人，哎，说要命，说命，这个出家的师父就给他点了一把香啊，送给他，叫他拿在手上赶紧念阿弥陀佛啊，他为了要救命嘛，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他跟人家说牛头人不见了，都走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了。你才晓得说造恶业不要紧的，临终那一念这语言殊胜，张善和运气不错，遇到善知识，他要遇不到这个人决定堕三恶道，决定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那也要变牛去还债还命啊！你杀一头牛，你就要偿一次命，你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啊！杀牛如是，诸位要晓得，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啊，再小的动物还是要偿命，你怎么能免得了啊？你杀一只蚊虫，杀一只蚂蚁都要偿命，你千万不要有这是害虫它有生命啊，它也是众生做了卧室投胎落在这些道啊，变成这么一个形状了。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也常常干这些事情了。这一生的人生，这怎么晓得我们人生失掉之后得什么样的身形？所以得到这个身形之后啊，可不能骄傲。可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一些小动物啊，转眼之后啊你就变成他们的身啊，你也会遭受别人的时候来伤害，因缘果报丝毫不少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 这个时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弥留的时候的状况。时间很短，确确实实昏昧无知，他对于家亲眷属往往啊不认识，记忆力完全消失了，这是极其危险的。这个时候相当麻烦，唯有神志清楚的人好帮助，神志一不清楚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一个人在临终遇到这个状况，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无可奈何。这个是业障很重啊，我们要记住啊，《地藏经》的教训。他完全要依靠别人帮助，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没命还没终，福报还没享尽，现代人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就是这个状况。那这个里面就是他还不是临命终时，神识昏迷，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痴呆症，老人痴呆症。看他的福报，福报要大，可能在这种状况里面呢，十年八年。他有一口气在，他还会呼吸，但是人事不行。家里面最欢喜的人，最疼爱的人都不认识，每一天24小时处在昏迷的状态，这种人可怜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死了之后一定是被业力牵引了，不会再好道啊，决定堕恶道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将来不会有这种现象？谁也不敢保证。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状况，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佛在此地教给我们方法，我们要记住啊，世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立诸恶道，诸魔归神，悉皆退散。 这个里头关键就是大供养，家亲眷属肯不肯做啊？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啊，都是大富长者啊，富贵人家啊，他的家亲眷属忙到就争财产去了，谁还跟他做大供养啊？那死活没有人问了啊，想尽方法就夺财产。那这个人就可怜了，就到三国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啊，明理的人，想救他，那就要把他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为救母亲啊，把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通通卖掉之后来做供养。今天这个世间到哪里找这个孝顺儿孙呢？啊，你要找不到，又找不到一个可靠朋友信托，危险呐、啊，危险到极处啊！那怎么办呢？不如现在就修大供养吧。这经常讲嘛，你活的时候修，分分利益你自己的，你才能避免晚年呢得这样的病苦。现在要觉悟啊，要真觉悟啊，儿女靠不住啊，朋友也靠不住啊，什么样亲人到后边他都会变卦了，没有可靠的，真正靠得住的自己，趁着自己还在健康的时候，明了事实真相了，我们要认真去修大供养，全心全力的供养啊！供养要怎么个修法？这个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修行，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在家出家，第一先决条件要明理，对于我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不能不明白，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不能不清楚。你明白了，清楚了，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样去。那如果在我们现前具体而言，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个供养之大，如何帮助一切众生利苦得乐，利苦利三恶道，利六道轮回，利十法界，这是利苦啊。 得乐，真正之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诸位你就能明白了，今天居士临近中学会是修大供养，每一期有两个小时讲经，这是大供养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啊，念佛堂现在每一天12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这是大供养啊！李居士发心希望能做一个长远的大供养，建弥陀村的受容设方，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给他居住念佛的条件，这是大供养。其余的这一切善事，我们见到了不能不做，也要全心全力去做，也是属于大供养。啊，如同目前国内的这些灾难，啊，长江的泛滥，东北嫩江松花江的泛滥，造成极重的灾害，我们听到了，我们全心全力的修供养来救灾，不能说这个供养大概是小供养，不是的，这个供养也是大供养。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首先要布施戒缘，我们跟这一切众生结了法缘，结了善缘，将来因缘成熟，他就很欢喜接受佛法，所以财布施是佛度众生的先决条件。看看佛的四摄法，第一条就是布施啊，其次爱与利行同事，歇财修福啊，只要肯舍，这个财富源源不断而来，所以财决定不能够吝惜，有财要懂得施啊，欢喜布施，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人 决定不会设法财富。越施越多，啊，越多要越施，最近这个一年东南亚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苦，收入大幅度的减少，你看看房地产跌了一倍都不止，我们出门看到许许多多建筑都停工了，啊，房屋卖不出去，可是我们再看看就是居士林的收入也受影响啊，信徒们收入少了，捐助相对的也减少，可是我们从华严经开讲以来，这个念佛堂开办了，现在李牧原居士告诉我，不但我们的收入比过去没有减少，还有增加。你看看居士人兴旺的现象，许多人告诉我，这是过去所没有见到的。为什么呢？布施嘛，越施越多，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看见了，你施财财源源不断而来，你是法，你决定增长聪明智慧；你是无为，一定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布施里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我们所希望的，得财富、得聪明、得健康长寿。你不修因，你怎么会得果报呢？你只要肯修因，决定得这个善果的。这正是佛家所讲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深深希望全世界各个地区念佛的同学们，希望大家到此地来参学，佛在经上所说，我在讲堂上所讲的讲不清楚，讲不明白，你听了很难体会，必须到此地来亲身经历，你才体会得到啊！佛法的教训真实不虚，才能够增长你的信心， 增长你的愿心。啊，使你充分相信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够很安稳的度过，你决定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我们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现前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往后的利益了更是无量无边了。现前佛家常讲花报，将来是果报，果报必定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无比的殊胜了。所以这个大供养要懂得，啊，要赶紧修啊，不能迟缓啊！机会失掉之后，再遇到不容易啊！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没有别的，他能够明了机会，能够抓住机会，啊，成就他无量无边的智慧与福德。专读尊经，这就是读诵大乘，天天要读要读，才不至于迷惑。才不至于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读经就是听佛菩萨教诲，念佛菩萨名号，这就是持名念佛。修行里面最殊胜、最稳当、最快速、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你要懂得一心称念，你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心不清净呢，就生烦恼，烦恼就造作为心清净呢，生智慧，智慧才造一切善业。那么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提示几种方法，这几种里面的境界都非常广大。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立住卧道，这个修这么大的福报，这是修福。前面经上讲过，帮他修福的他的这些眷属们所得的功德呢，七分之六啊，亡者只得七分之一。确确实实 能够帮助他离我道。为什么呢？他这个临终神志昏昧，不省人事，决定堕道。但这个时候我们讲助念，助念帮不上忙，助念必须要神志清醒啊，那个是可以往生。这种情形之下，助念都帮不上忙，他不省人事啊。你帮他助念，他也不会跟着你念佛，他也不知道佛是什么啊，这是非常可怜的时候啊。那这个死了之后的时候往哪一道，这是关键的时刻啊！如果他的家亲眷属要没有慈悲心，没有智慧，那他就非常可怜啊！家亲眷属真正能孝顺啊，能慈悲，能够明理，一定要这样做啊！他可以脱离卧道，可以深山善道啊。那么临终这些冤亲债主这些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这些鬼神暂时也不来干扰他啊，也只退避。但是虽是退避，并不就是了事了，没了事了，他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你什么时候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呢，没完没了啊！啊，谁肯轻易饶过你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啊，遇到有一些人啊，对我们印象很不好啊，看不顺眼，过去的冤家了啊，他恶意的回报甚至于陷害，我们要如何来对待？要以真诚恭敬来对待。我们要以忏悔心来对待，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你有一念报复的心理，这个结结得更牢了，这生生世世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啊，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这个结化解啊，这一笔账消了啊，这一笔勾销了，好事啊！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教给我们呢，做还债相啊，事情就没有了不给任何人结怨仇啊。我们要学着以德报德，以德报怨啊，这个我们在菩提道上减少许许多多的障碍啊。即使我们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一些阻碍，你成功的机会就多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知道怎么去做。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获得恶趣的寻迹解脱。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修善之可贵，即使小善都难得，何况是大善。关键的时候在临命中的时候，临命中若闻得一佛名、一菩萨名，那么这个一定要临终的人神智很清楚，这才能办得到。临命终的时候神智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他，我们可以肯定他决定不会走三恶道。诸位要晓得，堕三恶道的人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哪有一个人很清楚很明白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没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要想住，临终之人啊，清醒的这个状态少啊，不多见了。十之八九啊，都是人事不省啊，糊里糊涂啊。你说这个多可怕？凡是临终神智清醒的人，即使造作恶业，他的心地还是很善的。造作恶业是他无知啊，他不知道那是造恶业。你说杀生吃肉，他觉得杀生吃肉啊是很正常的，他没有感觉到那是恶业。可是这个人心地还是蛮好的。这是我们细心观察，念念观察到。如果这个人心不善，常常想害人，夺取别人的财物，净干这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样的人啊，临命终时多半都是迷惑颠倒。一生仗势欺人，那么甚至老年的时候患痴呆症，记忆力完全消失，人事不行了，一口气不断的这样躺在床上生年八年，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所以修善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一段我们要记住，这个助念呢 理论上的依据。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临终的时候，关键的时刻，时间很短，要有最有效果的方法。无论他一生学佛或者不学佛，甚至于反对佛的、回报佛的都不在乎。临命终时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啊，我们做主啊，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啊，不听他也要听啊，给他众善根啊，而且要劝导他。绝大多数在临终的时候一生不信佛，到临终啊，也许他不相信，这个时候提醒他，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一菩萨名，一佛名，这个时候以佛菩萨名号是最有力。大乘经典一句一记，这个一句一记就不必去找哪个经了，这关键的时候就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无论什么性境界现行你要是给他一句一句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开头不要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当中造极重的罪业，因为这个善缘，他那个罪业这个罪报不会现前。所以鬼王说了，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这个罪没有法子为什么呢？这个罪太重了，无间是杀父亲杀母亲啊，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合身，这个罪太重他说除无间杀害之罪，鬼王帮不上忙。但是我们清楚，即使造作无间罪业，临终如果神志清楚，能够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这个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阿舍世王，他就是造作无间杀害之罪他在临命终时忏悔念佛也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往生的品位很高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罪业的人也不敢轻视他说不定啊，他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不可以轻视，只要在没有死之前都有救到最后临终一口气没断还有救那一口气断了就没法子，那就没救 啊，那像这个前面讲的家亲眷属给他修大布施，也只能度他最高最高的，能度他到陶立天啊，他不能往生的，不能出三界啊，一口气没断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往生啊，劝他真正相信，真正忏悔啊，真正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啊。所以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啊。那么一生造这个小小的恶业，祸度恶趣的啊，堕畜生、堕魔鬼、堕小地狱的啊，这些罪业了，你修这些善的时候寻机善啊，寻是时间很短的啊，所以这个闻佛名的功德了不可思议，这是念佛家常讲的佛号功德啊，不可思议。请看下文，佛告主命归往，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住众生。这是佛对主命鬼王的赞叹。大慈跟佛大慈悲护念一切众生没有两样，他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愿望，在生死当中护念一切众生，跟菩萨的悲愿没有两样。所以这些鬼王都是菩萨化现在前。那么在这个这个道理呢，是应以鬼王身得度者，即现鬼王身而为说法吗？啊，确确实实他们不是凡人。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如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几句话是释迦牟尼佛劝勉他的，劝他慈悲宏愿，不要退心。这个劝勉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越是在末法，众生造的恶业就越多，啊，造这个罪业越深越重越广，这种状况唯恐鬼神看了退心，所以这个嘱咐叮咛非常重要。我们读经明了这些状况，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他们的信念， 不至于退行。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呢。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呢。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呀！啊，请看经文：鬼王不复言，愿不有虑，我必实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鬼王菩萨实现啊，不是凡夫，他是发愿的来度众生的啊。所以听了释迦牟尼佛对他赞叹劝勉啊，他接受佛的教诲啊，对佛说：“请佛不要顾虑啊，愿不由虑，我必实行。啊”这个必实行，就是我们讲的净行受啊，念念拥护阎浮众生。他现这个身啊，现这个鬼王的身份，从事于这个事业啊，这个事业就是护念世间一切众生生死死时啊，希望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安乐。但愿度众生，于生死时信受魔语，无不解脱或罢离。那么这是主命归王对于生死众生的期望 啊，我们在生死的时候要记住鬼王的话，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断恶修善啊，真正明白了再生之后啊，要懂得修大供养、大布施，那这个鬼王就生大欢喜心了，全心全力的拥护你，你决定不会多三恶道。这个注解里面，青年法师引经来说明啊，他这里引了三段，三段意思多好啊。第一段是《济经》里面所说，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死借由鬼神随住拥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故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愿人生死死时慎无杀害，应修善缘。 这个要紧的啊，决定不是迷信啊。第二段引大体经云，若修此者当舍身命时，这舍身命就是临终的时候，见十方佛受摩其顶，蒙受出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这是临终念佛，再生的时候有慈悲心，慈悲心就是能舍，欢喜布施供养，佛慧双修，临终结束。幕后引用莲池大师一段开示，话虽然只有两句，很要紧，故云其有忌心不宜杀生，以自命福。这一句话是莲池大师说的，既是先人，既是祖先，不可以杀生啊！你既是先人的，既是祖先杀生，这个杀生的杀业，这个账的时候算在祖先的头上。为什么呢？为他杀的，不祭祀就不杀了，为他杀的啊！所以这个罪呀、你加重祖先的罪业，这叫大不孝啊！可是这个杀业跟前面功德一样啊！你不要以为哦，我祭祀祖先，这个杀业他背了，我没事情，你就错了。这个杀业七分，你杀生的人六分，祖先就一分，同样一个道理你要晓得哦，你就嫁祸于人了。他没有叫你杀了啊，你为他杀了，所以这个杀业责任啊，自己还承担六分呢，祖先只承担一分呢。成王都不利，像莲池大师也是再来人了，他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课题上如来法本啊，就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啊，告地藏菩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是大鬼王主命的啊，这个主命鬼王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这鬼王慈悲到了极处啊！是大事，慈悲念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他是菩萨化身大事啊，他并不是真的是鬼呀、真正的鬼哪有这么好心呢？菩萨示现鬼身啊，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死时之事。 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青莲大师在注解里面，这131面第一行，从当中，他设了个故事，啊，他是习僧公说法无丘，啊，这是道僧法师，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啊，很多人从苏州来都看过胡丘，啊，这个僧公说法万世点头啊，啊，大家都会去看看。是古籍，僧公有一次说法，看到一个鬼，啊，一个鬼现身，天天来听法，啊，这个僧公就跟他讲呢，你现在鬼，你为什么不投身到人道来呢？啊，僧公劝这个鬼呀，投身到人道来，那个鬼答复他。鬼以诗答复他，啊，做鬼精进500秋啊，这说明他做鬼呀，现在做了500年了，是也无烦恼也无愁啊，他做鬼做的没有烦恼也不用愁，这僧公劝我为人去，他只恐为人不到头，他还是做鬼好。鬼听经啊，他也开悟了啊，所以逐命归往，这个是阎罗天子里面的大归往啊，大归往。管人生死，这个大事，这是个菩萨化身来，啊，不是鬼。后面佛还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过去。舍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界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限。这个是佛在此地受记，说明逐命大鬼王将来以后啊，他成佛，他现在是以鬼王的身份在行菩萨道啊，在修六度法，在行菩萨道啊，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啊，各种不同的身份啊，各种不同的行业，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现前工作当中去修行啊。这主命鬼王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就讲到这里。